蓝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能见度整体不佳，提醒大家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并且做好健康防护。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是周六啊，是我们房产法律咨询的时间。那么如果大家关于房地产方面，或者说自己家房子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来进行交流啊。我们的这个办法是这样的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然后把您的问题写上来就可以了。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房产律师李松律师。那么李律师呢是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那李律师呢于2008年创立了李松房地产律师团队，那么至今已经有10年了。这个团队呢发展至今呢已经拥有多名颇具房地产法律处理经验的执行律师，也是国内呢比较早建立的只专注于房地产诉讼领域的精英律师团队。好，李律师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么今天呢，李律师不仅呢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来坐诊啊，这个关于房地产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帮助你来进行解答。同时呢，今天李律师还带来了他的一本大作哈，这个名字呢叫做，来您自己说吧。 哎，名字叫《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说案。啊，这本书呢是在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好 啊，书中的内容呢主要是各类房产纠纷。主要是我们这个团队啊，做过的一些房产纠纷的案例，然后我们呢把它编纂成册。那么在法律出版社出版了。 好的，真的是非常好的一本书，我也看了哈，可以说是一个这个房产法律咨询的一个百科全书了。那么拥有这本书的话呢，反正房地产方面啊，出现的一些房产问题呢，都可以从中寻找到，而且都是一些鲜活的案例。 对对对， 非常好。那这本书的名字叫《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说案啊。那如果您需要这本书的话呢，您写一个要书或者写一个书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后面呢写一个电话号码，以便于我们的编辑跟您进行联络。 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准备了几个案例哈，通过这些案例帮助大家来梳理一些的房地产方面的法律知识。咱们这样先看第一个案例啊，这个第一个案例呢是丈夫这个变更回迁房的登记，那妻子呢如何主张权利啊？其实这个案例呢，应该说还是很有社会的基础的。当然这种说法呢也不是特别准确，但是确实比如说有小三儿的呀，有外遇的呀，这样的事情还是蛮多的。那么最后呢真的是牵扯到房产的这种纠纷了啊。所以这个案例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来，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个李老先生呢是北京通州人啊，日前呢决定把家里的8间房分给两个儿子，大儿子呢李建国分得5间，二儿子李建军呢分得3间，那一家人呢签署了分家单。2005年的时候，因为旧城改造，那李先生呢所在的村子啊被列入了拆迁的范围。根据拆迁政策，李老先生的一家可以获得1套3居室、2套2居室。由于呢李先生已经去世，那么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呢便与李家的兄弟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那么李家的两兄弟呢协商啊，对于安置的1套3居室登记在弟弟李建军的名下，那么剩余的2套2居室呢登记在哥哥李建国的名下。那兄弟俩呢也签订了拆迁补偿分家的协议，并到拆迁单位办理了手续。确实天有不测风云，那拆迁手续刚刚办完，李建国就出车祸住进了医院。有一天啊，李建国的妻子赵红霞到医院呢看望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陌生的女子在医院里呢照顾李建军啊，这个李建国，两人呢是有说有笑。那赵红霞呢断定这个女人呢就是破坏他家庭的第三者。原来呢早在10年前，李建国呢便有了外遇，近10年一直和小三呢住在一起，但是赵红霞为了顾及孩子及家庭啊，没有想到呢在医院顾及家庭就是没有离婚，那没有想到在医院里面呢会遇到这样的场景。那么赵红霞呢与李建国及第三者就大吵起来了。那么由于情绪过于激动，李建国呢动手打了赵红霞，于是赵红霞决定离婚了。那么李建国担心呢离婚的时候赵红霞会分得拆迁安置房屋，便和弟弟李建军去拆迁单位更改了回迁安置房的产权登记人，将原本登记在李建国名下的2套2居室全部变更到了李建军的名下。这样呢以后房产证办下来呢2套2居室都会登记在李建军的名下。那么赵红霞在得知上述情况以后不知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 其实这个案例说起来也比较简单， 是 我概括一下，就是说在这个拆迁的时候呢哥俩呢经过协商，那么哥哥呢是要2套2居室、弟弟呢是要1套1居室，还有1套3居室。结果呢这个到拆迁办办完手续以后啊，这哥哥出车祸了，出完车祸以后呢这个就住进医院。那么妻子在看望丈夫的时候发现了小三儿和丈夫在一起，当时就恼羞成怒，就打起来了。那么并这个妻子呢并提出呢要离婚。那么这个哥哥呢担心妻子和他进行离婚呢会分得他的拆迁安置房，然后和弟弟商量，不行啊，我分得这2套2居室啊也登记在你的名下， 对， 然后到拆迁办， 这等于自己没有财产了。 这样的话一拆迁我1套房子没有，3套房子全部都登记在弟弟名下，这样的话呢妻子在离婚的时候呢就什么都分不着。 对， 哎，简单说就是没 简单就这么一个情况 啊 这也是真实的案例。 是，那从这个案例当中呢会派生出很多的问题啊，咱们一个一个来解释。比如说这个李建国啊，就是这个哥哥将来取得的这个2套2居室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咱们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对，首先呢虽然这个2套2居室目前呢还并没有取得房产证，就是房产证还没有下发， 是 啊，但是呢从这个取得的时间来说，是在拆迁是在夫妻存续期间，那么这个哥哥李建国那么分得的这个2套2居室，那么这个呢应该是属于夫妻共有财产。 哎， 这个呢我说到这个问题呢有因为在这个节目下边呢有很多的这个朋友问我，就是买房子的时候还买的时候是在婚前，但是买完以后结了婚以后取得房产证算不算夫妻共有财产？ 对， 有很多问我的说是不是以房产证取得的时间是取得房屋产权的时间，实际上它是以签订购房合同的时间为准，而不是取得房产证。所以呢但这个案例恰恰相反，它是在夫妻存续期间拆迁安置得到的2套房子，只是房产证还没有办下来，还没有办， 因此呢，这个呢不以房产证的事，也可能那办房产证来可能都离婚了，哎，这个呢不是以房产证的时间，一定是在这个看这个签订购房合同的时间，看看是在婚前还是在婚后。 那也就是说这两套住房的话应该是属于李建国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应该 是毋庸置疑了啊。另外呢，李建国和他的弟弟李建军将这个李建国名下的两居室呢变更到他的弟弟李建军的名下的这个行为是不是有效的？ 我觉得他们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那么本来这个正常的话，这两居室是要办在李建国的名下，但是李建国得知妻子要和他离婚的情况下，和弟弟协商，啊，我这边可能要离婚啊，怕你嫂子把房子都分得去，那么这个房子呢，拆迁的房子呢，咱俩协商到拆迁吧，咱改一下手续，都变成你。实际上，他这种变更行为，实际上双方是一种串通的一种行为，串通的结果直接导致了这个赵红霞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那实际上呢，刚才您说了，这是哥哥李建国呢恶意转移财产啊。但是他本身有外遇了，实际上呢，这个财产已经转过去了。那么，如果假如离婚以后，他自己当然就没有财产了哈。那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妻子赵红霞，当然也就没有财产了。那么，赵红霞怎么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呢？ 我觉得这个情况的话呢，他可以到人民法院来提起诉讼。那么诉讼内容呢，就是兄弟俩变更财产的这种行为侵害了他的利益，要求确认这个变更行为是无效的。主要的理由就是这是在夫妻存续权共同取得的，现在我要起诉离婚了，啪，你把房子进行了转移，这明显的是一种恶意串通的行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导致合同无效。实际上他们这种变更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变更的一种协议，那么可以确认合同无效，到法院起诉。那么如果法院认定这个协议是无效的，肯定要进行一个在判决书中作为一个说明，那么说明当中他肯定就是以这个房子是在夫妻存续间取得，再为经过赵红霞在提起离婚以后，那么哥哥又转移了财产，那么侵害了他的利益，因此呢这个哥哥和弟弟这种变更行为是不合法的，损害了他的利益。这样的话呢，还有利于不仅把这个变更行为认定无效了，而且在法院的认定当中把这个房子也认定为双方的夫妻共有财产。 是的，其实呢像这个起诉呢应该说并不难哈，证据非常的明显。因为什么时候分的房子哈，什么时候又把这个房子呢恶意转到了弟弟的名下，这个都是有时间的。而且他们还是属于在结婚期间还没离婚的，所以这一查一个准儿，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这个案例呢，说句真心话，就是提醒那些恶意的人啊，这个不要自作小聪明啊，这是没有什么结果的。那咱们从这个案件再延伸一点啊，就是不管怎么样，那个小三儿呢，咱们他的这个道德方面的问题咱们先不谈啊，暂且不谈。那不管怎么样，这个他那个小三儿呢跟这个李建国呢已经十年了，甚至还住在一起十年了啊。那你说这个小三儿在这个案件当中承担一些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在本案当中可能涉及不到 没有什么， 涉及不到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本案的当事人， 对， 是吧？当事人就是哥哥和弟弟之间把这两套房子进行变更了， 嗯， 那么损害的谁的利益呢？是妻子赵红霞的利益，所以这个案子这个民事纠纷当中是涉及不到小三的， 嗯， 但是在另外一个案件当中，啊，可能是另外一个案件当中，那么这个小三和她的丈夫李建国同居了十年， 嗯， 如果最终认定公安部门认定啊。双方可能涉及到一个重婚， 哦， 可能公安机关要立案侦查，可能要提起这种公诉。那么如果李建国被认定重婚的话，小三儿也有可能会认定重婚。这个呢认定重婚那个标准呢，就是一方有配偶，那么又和其他的异性以夫妻名义在一起共同生活，那么这种情况就可能会认定重婚。那么作为小三儿是不是也能认定重婚，关键看 他是 不是知道这个李建国有妻子，而且他要知道有妻子，而且他也是以夫妻对外和李建国在一起生活的话，那么就构成重婚。他要是说假如说他不知道李建国那么有妻子，这肯定构不成重婚，对不对？如果他换一个说来也知道他有妻子，但是呢他就充当一个小三的角色，他从来也不说两个人是两口子，那这也不构成重婚。 所以他还要求必须双方呢是以同以夫妻名义来对外共同生活，有这么一个法律上的要件。 嗯，那实际上这个李建国如果要是判他重婚的话，是不是他的原配妻子啊，这个赵红霞起诉才能够成立呢？ 是这样，这个重婚的话呢，它是一个公诉案件。什么叫公诉案件呢？就是它是由公安机关首先立案侦查，首先公安机关要认为这是一个重婚的一个行为，然后公安机关启动立案程序了，然后可能要把他们刑拘了以后进行调查，那么认为都符合这个法定已经构成重婚了，然后再报到检察机关，检察机关然后再到法院提起公诉，应该是一个公诉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这个呢，这种情况下呢，赵红霞呢，她另外一种解决途径呢，就是可能要追究老公的这种重婚行为呢，就到公安机关来进行报案。当然，你报案的话，你也得有初步的 证据， 嗯，哎，有个初步的证据。当时那个我原来接触的一个案件，也是当时也是老公这个外边有小三了，然后这个妻子呢就到派出所去报案，派出所呢到他家做了一个调查，就是直接去了他丈夫和这个小三同居的房间里做了一个调查， 嗯， 结果呢都有孩子了，在一块生活，一调查，一看都有孩子了，双方在一块住了好多年了，一做笔录，一说都认可，说我们俩在一块生活了十来年了，这边有了一个小孩，然后公安机关一看这种情况符合立案的条件，就按这个重婚处理来提起公 诉， 来按这个重婚罪来进行立案侦查。 嗯，好的，那关于这个案件啊，我再给延伸一下哈，假如说这个李建国就这个哥哥哈，他现在先把这两套房子呢转移到他的弟弟的名下了哈，即便是他跟这个他的妻子赵红霞离婚以后，那赵红霞呢也分不到一点财产，他可能想法就是这样啊。那假如说那他的这个阴谋得逞了啊，这个妻子也没有分到，那这两套房子呢就归他们家了，因为还在他弟弟名下，归他们家了。那这个时候他呢再把这个房子再弄到他的名下可以吗？再转过来 啊，他实际上这个内容他可以再转， 可以再转过来， 也因为这个房子不管是登记在哥哥名下还或者是弟弟名下，他们取得房产证以后，或者是在拆迁过程当中，他们经过如果是没有取得房产证，那么在经过开发商的同意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之间可以互转， 怪不得。 那么取得房产证以后，那转起来也很方便，是吧？我走一个买卖或走一个赠与，我也可以转到其他人名下。比如说在这个案件当中，比如说这个李建国，他肯定也不是把这两套两居室都给弟弟，是吧？他只是为了规避法律， 对， 不想让妻子在离婚当中呢来分得这两套房子。等他弟弟取得房产证以后，他比如说他的小三有孩子了，他说把这个房子过到孩子名下 啊，对对对，是我后面要问这个问题， 这种也是一种变相的一个转移财产的一种行为啊， 嗯， 转移夫妻共有财产的行为啊， 嗯， 实际上在这一块呢，法律也是有相应的处罚的。那么根据我们国家婚姻法48解释3的规定，如果夫妻在存续期间一方恶意转移夫妻共有财产，恶意转移夫妻共有财产，如果查证属实的话，那么在双方离婚的时候，对于双方的夫妻共有财产，过错方原则上是不分或者是少分。也就是说这个行为，比如说在这个案件当中，那么赵红霞确认这个转让行为无效了，在下一个他可能就要提起离婚了。那么在离婚的这个案件当中，比如说涉及到双方的这个夫妻财产的分割 问题， 那么法院认定在这个案在前期丈夫有一个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可能在离婚案件当中在分割其他财产，包括这两套房子，可能对哥哥对他的丈夫可能就要少分，情节严重 的会有倾向性的， 对，所以这种转移财产它并不是说没有任何的法律风险，一旦查证属实的话，那么有可能他的以后的夫妻共同财产可能是少分或者是不分。 没错，所以这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因为这个法律呢是公正的、啊、 公正的、 啊、 你这个恶意方呢就要受到法律的惩处、 对，其实这个案例啊并不复杂，也非常简单啊。不过在这里呢还是提醒有些人，就是自作小聪明的这些人、法律是不允许啊这些事情发生的，那么一旦你诉讼法律的话呢，那就会败露啊。另外呢也提醒呢我们有些人这个在生活上要检点一些哈，这个弄得很复杂其实也没有这个必要。 是， 好的，那今天呢咱们这个案例呢先说到这儿啊。那么下面呢还有一个案例啊，也跟这个家庭有一定关系啊，就是儿子不孝赠与的房子能不能要回来呢？ 沈大成啊有一个独子叫沈小成，从小溺爱，小成呢高中肄业啊，人到中年既未成家也未立业。那么2015年的某一天，小成呢携女友找到父亲啊，说自己要结婚了，但是呢丈母娘要求必须有自己的房子，不得已呢大成只得将自己名下的房子赠与的方式呢过户到了小成的名下啊。但是过户之前，大成呢与儿子签订了一个协议，就约定啊，如果儿子不孝顺的话，房子再收回来。那过户之后呢，没过多长时间，小成夫妇呢就与大成产生了矛盾，小成呢还将父亲扭打在一起，直到派出所民警来了才停手。那么大成呢彻底伤了心，表示呢要收回房子，让小成夫妇呢搬出去。但是小成夫妇呢反驳道，房子登记在谁的名字下就是谁的，反而呢让大成搬出去。大成呢伤心又生气，房子虽然过户到儿子名下，可当初呢双方是有协议的，怎么反倒现在自己要搬走呢？于是沈大成在与儿子发生纠纷以后，不知道还能否要回已经赠予给儿子的房产。 嗯，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父亲把房子呢过户给儿子的比较多啊，过户给子女的，但是大部分的家庭都没事儿啊。 我问一下，比如说这个生前给孩子的、给子女的，这都叫赠与是吧？ 这叫赠与，这就叫赠与。那么赠与呢，它分为赠与的撤回和赠与的撤销。 嗯， 撤回呢？什么叫撤回？什么叫撤销？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就是说赠这个房子，他只是双方签了一个协议，说赠给儿子，没有办过户， 没有办户， 哎，没有，所以这个赠与没有完成，那我就可以自己撤回。 那这个房子也没有过户是吧？ 哎，这个房子是过户了 啊、哦，这是过户。 这个案子呢，应该属于撤销。 嗯， 所以我先讲这个赠与的问题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撤回，什么叫撤销。 嗯， 撤回呢？刚才说的是房子啊，没有过户之前你都可以撤回来，这是针对房子，针对房子呢是不动产。动产比如说钱，比如说我李律师要把钱赠给某某人，我说了给他写了个条，我说赠给张三，我说赠给他50万，我条也打了，但是我钱没交付50万，这也叫撤回。即便我给你打了条，我照样可以不给你啊，因为赠与人嘛，在这个赠与完成之前，他随时都可以撤回自己的赠与，我只要钱没交付给你，这个赠与就没有完成。所以呢，撤回是随时都可以撤，但是哈，撤销的话，就是这它和撤回是相对应的，就是这个赠与完成了，不动产房子这种已经过户了，那么你想要回来，那么这种撤销必须有法定上的理由。 嗯， 包括刚才我说的，我给这个张三50万，我把50万都交给张三了。我要再想要回这50万来 难了， 那就这叫撤销了、 嗯、 撤销必须具有法律上的符合法律上的规定你可以要回来，否则你这个赠与是要不回来的。 嗯， 那么什么情况下这个赠与完成以后可以要回来呢？其实我国合同法呀、啊、这个第192条啊也有相应的这个规定。那么如果这个就是赠与人在出现下列情形的情况下呢，可以撤销自己的赠与。 嗯， 什么情况下呢？第一个，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赠与人的近亲属。什么是严重侵害？比如说把赠与人打成重伤了， 嗯， 是吧？或者是把赠与人的这个近亲属也给他造成了很大的那种人身伤害或者财产伤害， 发生重大矛盾、 严重啊，叫严重啊， 严重。嗯， 哎、这是一种情况。骂一句吵一句，这算不上严重啊。那么第二一点呢，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典型的咱就说，比如说这个老子把这个父亲把这个房子这个过户到儿子了，但是呢儿子呢不赡养老人，都不管他，老人没人照顾是吧，没法就岁数大了也没法正常的自理生活，那么对这个赠与人呢不履行相应的这种赡养义务，那么这种情况下老人照样可以把房子要回来，把赠与的财产再要回来啊，因为呢他违反了一种基本的社会公序的良俗，违反了社会的一种公序良俗的一个原则，就是对赠与人有这个抚养的义务，但是不履行。第三一种呢，就是什么情况下？就是我在合同当中约定很清楚，在什么情况下我可以要回来啊？比如说，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说，如果你不孝顺我的话，不对我进行赡养的话，啊，或者是没有达到我所设定的条件的话，我都可以把这个房子要回来。 嗯。 所以呢，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如果受赠人违反了双方赠与合同的约定，那么我根据赠与合同也可以把房子再要回来。 嗯， 所以就这个案件而言哈，应该说大成这个父亲啊与小成这个儿子啊，之前呢确实形成了一个赠与的关系，但是呢他们也签订了一个协议，就约定了如果儿子不孝顺的话，房子是再收回来的，还是留了一个心眼儿啊。所以呢就这个情况来看，最后肯定也是这个房子人家这个父亲是可以收回来是吧？ 对，因为可以收回来，因为双方约定的这个条款了嘛。其实父亲 提前没有这个协议的话是不是也能要回来？ 那么这情况就是说不履行相应的这种赡养义务。 对， 哎，按照法定的话是不履行相应的赡养义务。那么，比如说父亲，比如说这个案子，如果父亲比较年轻，还没有，生活都能自理，也有相应的生活来源，这种情况下呢，他可能不需要孩子的赡养，这时候你可能要不回来。那么，如果他比如说岁数比较大了，又没有收入来源又不够，可能退休金一个月就三四千块钱，看病可能买药钱都不够，那么这时候儿子他就有对父亲就有赡养的义务了，那么他不履行，那么。不管父亲不管母亲，那么作为赠与人的父母仍然可以把房子要回来。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他是双方在这个条款当中约了，是儿子不孝我就可以要回来。什么是不孝啊？不管他打骂他，这都属于不孝。 所以呢这个房子呢还是可以要回来的啊， 可以要回来的。 不过在这里我也是提醒一些父母朋友哈，比如说像这件事情在之初的时候就有一种预兆哈，比如说儿子要结婚啊，丈母娘非得要去这个有房子，没有房子就不能够结婚哈。这个时候他就跟他爸爸去说，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呢，说句真心话，作为一个儿子来讲哈，就做的有一点的不是特别合适哈。其实也可以房子先不过户嘛，这个房子可以先住啊，这都没问题，干嘛要非得要过户呢？一过户的话呢，我觉得就会有很多的麻烦产生了。 是啊，我觉得如果是家里房子不是特别多的话，老人就是比如说就一套住房， 对， 我觉得你反正你就一个孩子，早晚都是他的， 对、啊、 是吧？你以后立个遗嘱也好，你就一个孩子，你不立遗嘱也没问题，是不是？你留给他不就得了吗？但是就一套房子你过户给他，万一他要是对你不好，不孝顺你。你又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 是是 没有其他的住房， 很麻烦的。 你这时候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好了，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李律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